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刘青云谂住都系死噶嘛，咪全部死晒，好似全部死晒噶，系啊，咁啊就剩阿连阿林家栋都死埋噶，但系佢最尾啊嗰幕，哎呀唔好啦，呢个剧透唔讲啦，呢个剧透唔讲啦，临尾嗰最后嗰幕都好有趣嘅，最后嗰幕好啦，咁啊，所以我极力推荐大家睇神探，我只不过最唔中意佢咧就开场嗰幕咧讲佢自己刘青云割咗只耳仔落嚟嗰幕啫，即系好无谓嘅。是太过恐怖啊，系咪？而且系同个成套戏咧， 就唔系话 唔拉更嘅，系嘛？仲有当然佢最精彩就系佢开头话屋企翻到屋企有个老婆咧，吓、有个老婆同成日同个老婆倾偈咧，其实原来个老婆已经走咗，佢唔系死咗，已经已离噶啦，大家已经系分开咗。咁收尾见翻佢个真老婆，原来系另一个女人嘅样嘅，即系可能佢心目中一个理想嘅个老婆就咁嘅咁样，系嗰、那个亦都好有趣，就是、有少少就系 A Beautiful Mind 嗰条桥咯，系、嘛，即系原来系佢自己幻想出嚟嘅。好，咁所以咧呢一、這个咧就而家咧佢哋一般新嘅医学界叫法咧就叫做 Dissociative Identity Disorder，而呢个 MPD 咧就只不过系其中嘅一种，当然虽然系最主要嘅一种，就叫 DID 啦 ，DID。Dissociative Identity Disorder， 因為佢 DID 咧個涵蓋範圍係廣啲嘅，即係可能佢會包括有一啲咧，即係佢我唔知啊，突然間有啲人好似歐陽鋒咁啊，即係射雕英雄傳啊，臨尾就係話我是誰咁咯，係嘛？即係突然間佢唔知自己係邊個啊，嚇佢個身份出現咗混淆啊，嚇咁都可能係㗎，佢唔一定係 multiple personality 嘅，嚇，所以佢一個就係一個比較廣泛啲嘅統稱，中文咧就譯做嚇佢咁寫啦嚇。解離性身份障礙，又係講咗都唔知啱乜，因為我哋呢啲好冷門嘅病嚟㗎，解離性身份障礙就係、是、DID。咁但係你諗下，真係又係好奇妙啊呢樣嘢。如果你真係上網，你睇下嗰24個人格呢，其實有時又會我即係嘗試睇過話，而家科學界 醫 學界對呢個所謂多重人格分裂呢、其實究竟佢認為個科學解釋係點，即係同埋有咩即係物質基礎啦，同埋佢嗰個發展嘅模式係點呢，但係如果你睇個24人格呢，係真係有少少令我諗起咩呢，就我細細嘅過嗰陣時呢，跟我阿嫲去嗰啲齋堂佛堂啊拜觀音啊門口啊，就攞嗰啲書仔免費攞嗰啲呢，就其中有一本呢係令到我即係當時衝擊好大嘅，咁到今時今日嚟講呢，我都唔能夠完完全全係否定嘅，就係講咩輪迴。 輪迴。 輪迴。輪迴大家知道，我亦都係呢我前一排咪有啲朋友去我屋企呀，講起嚟就話我封閉呀嘛，話我唔信靈魂呀嘛，話我唔信鬼呀嘛，佢話 Eddie 你搞錯，你唔信鬼都得嘅咁喎。即係好似係一個離天大罪咁喎。即係原來唔信鬼呢係我有問題喎。佢覺得鬼嘅存在㗎啦。係咪咁就係咁但係呢其實其中一個講咧就係講靈魂學說啦，或者叫精神不老啦。其中一個最強嘅咧，佢揸住嘅咧就係輪迴啊嘛。佢話：喂，世上已經有好多即係記錄，即係有記載嘅咯喎。即係當然好多就來自譬如咩印度北部啊啲窮鄉僻壤啊，有個細路仔就係出世啊，點知佢六歲已經唔知識講一啲話咧，係隔成幾百里以外嗰條村啲人先識講嘅，原來佢先話，原來佢前世就嗰條村嘅人， 又即刻認到啲人，又 係啦係啦，去到咧又認到呢、這個又係我乜乜咁樣啊，係嘛？咁有啲仲誇張就話，佢到唔知幾多歲咧，佢講一種話咧，原來已經失傳咗㗎啦，係以前嘅古代嘅語言嘅，咁嗰啲考古學家咧，啲語言學家嚟到咧就證實係佢講嘅咧，就應該就係可能失傳咗500年、1000年嘅語言啦，咁樣。嘩佢講到言之作作㗎喎，咁你真係呢，如果你呢啲咁樣嘅個案啦，我哋所謂呢係真係真實嘅話呢，其實係真係都幾挑戰或者動搖呢我哋而家整個科學嘅基礎。 冇錯。 但我成日都同我嗰次喺屋企我都係舌戰群儒㗎，真係因為佢有幾個呢都係信呢樣嘢嘅，即係信係靈魂嘅，信靈魂嘅。咁佢覺得我唔信靈魂學說呢，就我係怪人嚟嘅，係我係封閉嘅咁樣。咁但係呢我就得咁講，我話其實科學呢好有趣嘅，呢、這個 Carl Sagan 呢即係亦都係我偶像啦，嗰個天文學家啦，佢講嘅說話呢其實已經講曬㗎啦，佢話科學嘅心態其實係一種好古怪嘅心態，佢係要兩樣嘢呢係並存，而呢兩樣嘢呢 表面睇上嚟係矛盾嘅。 嗯， 一個就係咩啊？就係非常之開放嘅心態。 啊， 一個就係非常之懷疑批判嘅心態。佢話科學家咧必定係兩樣嘢並存嘅。如果你個思想唔夠開放咧，你係做唔到科學家嘅， 接受唔到，係啊，又諗唔到 新 嘅 事物㗎，諗唔到新嘢，又接受唔到新嘢，係嘛？所以其實科學家咧乜嘢都可以接受嘅，係，但係就係要證據啊嘛， 嗯， 係嘛？你俾證據我，我咪可以接受咯。喂，講真都話啦，即係無線電波呢樣嘢夠神奇啦，係嘛？啊，即係而家互聯網夠神奇啦，咁你會講黑洞，我又接受啊。吓、啊，咁你而家都话咩睇唔到嘅所有嘅电磁场啊，而家核能啊样嘢，喺未发现之前都系匪夷所思噶，系、嘛？咁但系你发现咗，哦，原来系真系可以有呢样嘢出现嘅。其实科学家系唔紧要嘅，科学家系好开放，只要有证据。咁、但系证据咧，佢就要好批判性啦， 系 怀疑批判啦。咁、所以其实你话灵魂，科学家原则上其实佢唔抗拒灵魂嘅。原則上，因為科學家可以接受任何嘢， 係 只要你有足夠嘅證據啫嘛。 冇證據又證明唔證明 冇錯啦。咁所以咧，嗱，你話個輪迴嗰啲咧，即係我起碼50年前跟我阿嫲去佛堂攞嗰啲書仔，咁你嗰啲就冇辦法啦。我只能夠當係即係嗰啲嚇啲人道讚咁滯啦，或者係叫做以訛傳訛啊，或者係將佢誇張失實啊咁樣啦，係咪？有啲人因為宗教信仰嘅問題，係、因為你信印度教也好，信佛教也好，咁你就信啊輪迴轉世啊因果咁樣啦，係咪？咁所以我冇辦法證實。咁另外呢，當然你話嗱，好多人就話咁樣叫封閉嘅，就係、話喂，任何嘅發現，起碼喺我哋嗰個標準嚟講、第一步佢梗係要喺叫做國際性嘅、好有地位嘅、有同齊評審啊，我哋叫做 peer reviewed 嘅學術期刊、發表論文，咁我哋先至叫做第一步啊嘛，先接受噶嘛。因為你嗰篇論文發表之前咧，佢係嗰個編輯啊，個編輯部啊，會 send 俾好多喺嗰一行啊入面最有名望嘅人嚟去評價。 係 啊，如果佢認為有問題咧，佢會彈翻轉頭話咧唔適合刊登，或者佢話大致都適合，但有啲地方咧就要改進。咁啊，彈翻俾個作者，個作者就要回應噶嘛，係嘛？咁佢係有一個咁樣嘅過程。 係。 咁呢個過程即係大致上咧，雖然偶然會有啲即係失靈啊嚇，但大致上都行之有效噶嘛。 嗯。 咁但係你話輪迴嗰啲， 即係咁耐以嚟都 有冇啊？ 係都冇 嚇， 冇一個咁樣。 冇喎、啊，咁當然佢哋信嗰啲人咧就話就是、陰謀論啊嘛，成個科學界都封閉咯。 嗯。 係嘛？所以其實就算有人send 一篇論文俾你，你其實第一時間已經抌咗落自治攞啦。 係， 係嘛？ 因為其實我都覺得類似咁嘅輪迴嘅講法咧、 嗯， 其實都好容易，即係如果真係有證據啊，其實都好多人好容易證實嘅啫。 我就係咁諗咯。誒嗱、你冇錯 ，Jeffy， 你講啱曬我嘅心意。 嗯， 我就係話，喂，你講呢啲嘢，你講到咁言之鑿鑿，我要去證實。何難之有啫？ 係啊，針對人驗啦，即刻 冇錯啦。其實等於我哋所謂心靈感應嗰啲嘢啫嘛，係嘛？ 嗯， 或者念力嗰啲嘢啫嘛，即係將個匙羹彎曲啊嗰啲咁嘅嘢啫嘛。我諗一諗啫，匙羹就彎曲㗎啦咁樣。咁、其實，喂，我可以驗證何難之有啫。 大把人過嚟同你。 咁但係點解到而家都冇一個係正正式式係被接受嘅？就話啊呢種咁樣嘅咩超感心理學啊，或者輪迴啊，係真嘅。 係 啊，或者有一啲嘅真憑實據咧，我哋係值得我哋繼續研究落去嘅。都冇啊嘛。咁我只能夠。吓、 啊， 即系我都活咗大半世纪啦，系嘛？以我活咗大半世纪，系嘛？睇咗咁多嘢，吓、又睇咗咁多书啊，咁样，经历咗咁多嘢，咁我就觉得确实系唔值得研究落去啊嘛，系、嘛？即系我哋咁多科学嘅课题可以研究，点解花时间精力系嘛，同纳税人嘅钱研究呢啲嘢咧？咁样样系嘛？咁呢个就有问题，但系佢哋就话封闭， 系 封闭， 系 咁呢个真系啊，你观点过啦。好啦，咁但系我点解会扯到咁远讲轮回咧？就系话其实某程度上咧。呢、這個24嘅比例咧、都好大衝擊啊 ，Jeffy 真係嚇、因為佢講到入面咧，嗱雖然佢冇好深入啦，其實可能真係我哋要深入啲啊。佢講到嗰24嘅人格咧，係有啲好似係唔同嘅，因為佢係美國人嚟噶嘛、，Billy Milligan。但係其中有一個24嘅人格，佢話佢係塞爾維亞人、哦，嚇、有個人格又唔知係邊度人、哦，直情係唔同種族嘅、哦， 唔同種族添啊！ 係啊， 哇！ 我真係唔知有幾真啊！咁但佢又冇講到話佢識嗰種語文，係嘛？如果佢話佢真係識嗰種語文咧，就真係勁啦！即係佢從來未去過塞爾維亞嘅、啊，即係而唔識講啲話，但係識講，咁其實咪同輪迴嗰啲古仔差唔多咯， 好似 係嘛？咁但係咧，講真，其實嗰本書真係，唉，真係我都慚愧。其實我喺書局見過好幾次㗎啦， 但我次次呢卒之都係費事唔買，因為我實在太多書睇、啊、其實你而家去書店呢，大嘅英文書店呢應該或者都有機會買到，但如果你唔想睇英文呢冇問題、嗯、因為好幾年前呢台灣就譯咗做中文，所以有中譯本嘅、嗯、就係叫做24嘅比例24嘅比例啦，即係咁，所以呢其實我就未睇嗰本書，真係好抱歉啊，大家好抱歉。咁如果你睇過嘅話呢，就唔該你喺個 chat room 嗰度呢俾啲、啊、意見 下、 啊、即係喺我哋網上呢你就俾啲意見啦、啊、反而就話返俾我哋聽啦。咁、啊、究竟佢入面有冇一啲呢即係叫做即係叫點呀神秘或者係超自然嘅、 嗯 啊、現象出咗嚟呢、啊、雖然你哋 MPD 都係波斯爾啊，咁但係我哋都未去到話一定係叫做 supernatural 啊，其實佢都係一個 natural 嘅，佢都係一種自然現象嘅，係一個即係生理然後導致心理上嘅現象。咁但係你話入面其實詳細啲睇有冇一啲係屬於叫做真係超自然波斯爾呢，咁就唔該大家如果睇過嘅呢就話返俾我知啦。好啦，咁跟住落嚟呢我 咁等等啦，咁我才哥知時間唔多啦，同埋我知你好多嘢講。 好好好你講。 我有一個好普通嘅問題。 好啊好啊好啊。 就係又係關人格㗎，因為我譬如話我哋其實個個人呢都會睇過啲書啊，就話究竟啊要你去了解下自己先咁啦。 係啊係啊。 嗱咁、其實你會唔會即係我估你都實會諗過究竟自己係咩嚟㗎啦。咁、但係譬如我哋咁講啦，我哋其實頭先講話可能有啲心魔啦，人就梗係有一啲譬如話你本性啊，譬如話可能我本身啊自私嘅， 梗 係唔想啲玩具俾人玩、或者啊好好嘢食 咁啊，即係鬼子佬最中意嘅，左邊膊頭有隻魔鬼，右邊膊頭有個天使，係 啦， 喺你係自浸咁樣， 類似啦、或者你硬係會聽到啲譬如話啲長輩啊老人家啊又教你道人教你啊人應該要 做人嘅道理， 係啦做人道理咁啊教你會好啲咁啦， 係係即係有矛盾， 係啦，但係到某個位就係話啊。咁究竟你點樣話嗰個人係你自己呢？其實我係想睇下你嘅睇法嘅啫，因為我係知呢啲問題呢冇乜答案嘅。咁但係個問題就係話啊，你真正嘅了解自己，去認識真正嘅自己，即係誠實去面對自己啦。咁係你又會覺得究竟我究竟我遇到呢個處境呢，真正嘅我呢究竟會係一個想會係一個點嘅人嚟嘅呢？究竟我係真係一個譬如話我係俾人教咗，譬如話我聽啲道理啦，咁、之後就令到我呢、可能就會有唔同嘅諗法，定係其實本身嗰個人就唔係我嘅真正我嚟嘅喎。 啱啱啱 啱啱。咁我想睇你嘅睇法係點嘅啫。 第一方面呢就係話我哋一出世呢其實兩個睇法都唔能夠話錯嘅，就係所謂一張白紙呢個講法、英文其實有個 term 嘅叫 a blank slate、slate 即係一塊板咁解 ,S-L-A-T-E。blank 就即係空白啦，就係話我哋就話一張白紙，佢英文就話 blank slate。咁但呢個講法呢當然已經喺科學上呢已經係推返㗎啦，唔接受㗎啦，因為我哋好多嘢其實係基因決定㗎嘛，即係我哋咁樣好細個就已經即係都話啦，有塊玻璃下面係好深嘅，個 BB 仔唔敢爬過去㗎嘛，係咪冇人教佢㗎，但係個問題佢已經係好怕會跌落去啦，所謂 fear of height， 係咪呢樣嘢已經係天生嘅咁樣，咁所以肯定唔係白紙啦，係咪。咁但係呢另一方面，如果你話去到一啲高層次啲嘅所謂是非觀念呢，確實你越高層次呢就越模糊嘅、即係其實你嗰個最後做嘅抉擇，尤其是你去到一個具體嘅問題、即係你好肚餓，你攞唔攞個麵包啊咁樣，譬如一碟入面原來隻雞翼係唔同大細嘅，你第一隻夾你係咪夾最大嗰隻，因為留返人哋食大隻，即係自己細嗰隻啊，孔融養嚟一啲咁嘅嘢呢。咁所以呢個呢就係好複雜嘅。咁但係原來呢佢話即係時間呢原來都係差唔多啦。咁我哋返嚟呢我嘗試回答你嘅問題啊。